大家好，今天我們牛醫生與狗護士的錄音時間又回來，今天我們講一集外判、啊、牛醫生在這裡。 我、啊、最近、啊、什麼啦，身歷其境啦、啊啊、那就買了一個傢俬，一套傢俬、啊、那是梳化來的，咁啊，去直銷中心買。 我想買幾多錢啊？ 係嗰度梳化1300蚊。 好柒大張啊！ 好撚大大張嘅，仲要係環保皮。 屌你，環保皮咪即係塑膠。 我話說咧，我咧就有啲屋企人曾經買過，咁佢飛溶好勤力，日日都係咁抹。 咪爛咯！ 聽我講，抹咗幾年之後點咧？你坐上位起身， 爆開， 佢黐撚住先。 老鼠膠嚟嗰啲， 好撚膠噶！我就問大熱天時坐撚住呢啲真係唔撚爽。 咁你又買？ 啊，問我哥買嘅。我諗話説咧就平啦，1300蚊。咁仲要咧攞信用卡去平咗幾廿蚊。 哇！ 咁我碌曬碌曬啦，咁嚟到。其實我之前都有買開噶啦。咁啊，貪佢平啲貴算撚數啦。直銷中心有阿黃賢志喺度宣傳，一定係好嘢啦。個明星啊嘛，做廣告。 係咩？我睇都未一睇過啊！屌佢老母 啦！係，反正嗰啲都係嗰啲咁嘅二三流嘅明星，咁、啊、好啦，咁啊買咗啦，咁啊成個幾禮拜送嚟有三條金毛托撚上嚟， 哇！唉，屌，佢係咁撚有造型嘅， 冚撚咗之後咧就話啦，我話師傅啊，點解嗰個梳化底有粒突突嘅啲？ 唔係啊，係咪將梳化底貼撚住笪地嘅咧？你見 係啦，貼住笪地，貼得嚟點解有啲瑕疵嘅咧？我話冇乜銀啊，我唔會，仲有四隻腳噶嘛，我講嗰四隻腳，師傅啊，唔記得咗送嚟喎。下次啊，咁樣我話咁第 冇撚嘢嘛，下次 啊，個零禮拜咧，咁我話嚇、啊，我見到幾隻金毛，我又唔敢挑釁佢喎。 佢跛你幾錘啊？仲有 嗱，你簽名，我而家寫住欠四隻腳，簽啊，咁啊， 開個碌裏面 咩？我簽啊，我辛苦你喎，師傅又送嚟，唔緊要，就算我唔係，我送啲兄弟送，大家都兄弟嚟嘅啫嘛。我從一聲走撚咗咯喎， 佢咪加入咗黑社會添？你買張梳化啫，附送呢個加入黑社會會籍真係難得啊！ 咁啊，我就第二日即刻打電話上去啦。你知道直銷中心嘅電話打到同 Dell 電腦啲一樣啦。香港網門接打有啲大陸人接噶嘛？ 係啊係啊係啊！ 阿先生，你有咩問題？我話我琴日送咗嚟，個編號係咁多，就摸四條腳。我想問下幾時送翻嚟？我哋轉頭有專人嘅主任覆你㗎。係。咁啊，轉頭即係個八婆打電話嚟喎。咁啊話。我寫住佢啊，轉個頭個零禮拜俾翻你啊， 個零禮拜唔係 個零禮拜，我話我呢單説話，呢單嘢都好咩嘅喎，嚟咗都成等成個幾禮拜，咁我個零禮拜坐乜嘢啊？ 啊，坐地下 啦，你得你閪冧啊！佢話咁係咁噶啦，跟住我話喂小姐，咁啊你都道歉冇聲啊你哋 啊， 咁使唔使我好大聲咁同你講啊？我呆撚咗啊當時， 你問佢叫咩名啊仆街？ 我梗係問你咩名啦，我姓曾。叫 Anna 真，跟住我話 Anna 真啊，好啊嚇， 佢唔屌你老尾就算得好笑。 我收線啦，咪投訴啦，投訴冇人理你。 唔係你聽我講啊，牛醫生，外判即係商務流程委外，係一樣非常之偉大嘅發明嚟噶。嗱，我哋咧以前啲公司咧就係要養一班人接電話噶嘛。而家咧就嗰班人咧就可能咧香港嘅公司就 睇我哋香港政府就知啦，香港政府效法呢個商務嘅流程，所以你都外判。 咁呢啲都未夠堅啊！美軍就堅啊！美軍將自己嘅軍隊外判俾黑水部門啊！屌你老味，佢殺人冇事啊！ 香港政府咧唔會死錯人㗎，尤其是而家啲人樣樣都問責，樣樣都上身，佢咪全部啲嘢判曬 判曬出去啊！屌， 啊、 等於醫管局即係醫管局混血嗰架貨咧係外判嘅。咁話説有一次咧，醫管局內部唔見得批血，咁咧好搞笑喎！咁你打電話去追咧，佢哋又唔嗱以前我哋醫管局係點㗎？有啲專車去送㗎嘛啲血 混血嘅， 混血嘅。咁你有咩時候可以追到？佢點咧外判？佢張單可能得嗰幾蚊，屌你老尾！佢咪將批血唔知車撚咗邊堆填，佢抌撚咗佢，即係話嚇佢唔甩知啊！屌你老尾啊！下次我哋唔撚送添啊！ 真係屌佢老母！真係心情唔好，或者佢真係得罪咗佢唔做，佢咪玩鳩你？ 佢冇責任感可言嘅，又冇法律，即係又冇法律責任可言啊！佢外判啫嘛，屌你張單判上判判幾廿蚊？ 你哋醫管局醫院嗰度嗰啲阿嬸做開個班，成萬幾蚊人工，同新外判嗰啲得一半人工，你咪睇下大家做嘢嘅士氣。 啱啊！大家做嘢嘅士氣同手法唔同嘅。嗱， 我今日唔知聽日有。 啱啊啱啊啱啊！佢醫管局成日想玩一樣嘢，就係清潔啊，之前處理外判，其實好撚戇鳩。醫管局裏面清潔嗱，你諗下醫院啊，牛醫生，你諗下醫院，我俾佢講埋先。醫院 裏邊醫生咪知咯。 醫生唔係外判醫生，外判死好撚多人。 全部 contract 㗎，而家啲醫生。 咁啊係啊，佢坐你閪崩啊！屌你老味。 咁同外判有咩分別啊？ 冇啊！即係佢講真一句，有撚責任感可言。我兩年之後將約都唔 見啦。我想當年畢業已經係外判咗，係簽 contract。 所有同學都今日唔知聽日事，錢又唔敢使，又唔敢買樓。啊，咁你話點啊？ 唔係你個生活令到你對份工個歸屬感係零㗎， 同埋冇質素嘅生活。 係啊，即係等於啲阿嬸啫嘛，你拖地掃地，你知嗰啲病人有啲搏曬天地線，佢掹你兩三條，屌你老味拖到咯！我屌你老母，你阻撚住我拖地添啊！你個撲街咁，即係佢毫無責任感。 不過聽日都可能。不過我亦都可以調翻轉頭講喎，你唔知有冇發覺一樣嘢，就係越係外判嘅人咧，初其實啲態度係某程度上係好過嘅咧，即係。打長工嗰啲人喎， 態度係表面上態度，但係唔係責任感。 黐啊，冇錯係啦，因為佢哋做嘅嘢係可能個 contract 要寫得好多㗎、啊。最簡單一樣嘢見到就係食環署啦，食環署咧佢好多啲渠啊，嗰啲淤塞嗰啲咧，全部都係揾外判啲人去啲蚊蟲組嗰啲人去挖嘅。 係 揸住長工嗰啲啊，即係永遠唔會去掃啊，唔會去整嘅。 唔係，但係佢哋態度嗱，我想講一樣嘢，阿、牛醫生態度同責任感係兩回事嚟㗎。佢、態度表面上多謝唔該 thank you。yes sir, thank you sir, no sir, 冇錯啦， 佢講得好啊，但係個問題佢冇做到咧，屌！ 我最近呢單 case 咁啫嘛，打電話上去熱線，佢有啲小姐好態度噶， 啊，但係佢冇解決個問題啊， 好面好表面啦，第一、第二佢唔會理你啊，第三樣嘢使唔使我好大聲啊？ 啱啊，因為佢外判外判咪咁咯， 我錯，即係戇鳩啊，真係。 我話你大 家，你再嘈，我同你嗰四隻腳抌撚咗佢。 商務流程委外，有一樣嘢好就慳到錢，有一樣嘢唔好就冇責任感，因為所有嘢都係判翻嚟嘅時候，佢唔會同你講一個 大原則。所有嘢嘅 product 係平平咪得咯， 啱啊，平就得。 你班撲街實會追住嚟買㗎， 啱啊。 我同你講質素啊，我同你講人，同我講商業嘅義務，講人情，到時。我蝕了錢，誰同我連我 啊？啱啱啱， 社會就係咁噶啦。 嗱，我講一單嘢，呢排我發生我老友身上。咁佢咧就喺呢個奧地利啊訂只手錶。啊，佢老尾咧佢揾 FedEx 送 ，FedEx 以前就一手一腳嘅。咁咧 有責任感噶喎。 而家原來唔係，而家邊間即係速遞公司係真係自己一手一腳？除咗 UPS 原來冇。 係咪貴啲咧 ？UPS 梗係貴啦，貴38先至50。咁咧佢點咧？嗰件貨咧，亦有一張報關紙咧，就係一張即係嗰啲報關嘅 permit 係法律上規定嘅，因為嗰件貨係啲受保護動物嚟嘅，即係嗰啲皮夾。 但係 Federal 冇嘅。 佢俾一人奧地利嗰個行家嗰個 sender 就俾我FedEx 咧扣一件貨六日，之後話俾我老友聽，我唔敢見咗張 咁點咧？ 咁咧即係唔敢見嗰張 permit。咁咧，佢就打電話奧地利，奧地利嗰個人咧就開頭同佢講英文，講講下知自己蝕張，就講奧地利話。 幾 日之後就揾到嗰張， 你發唔發覺而家全球咧經濟化同埋全球化啲嘢全部都變咗咁嘅？ 佢全部外判咯，外判嗱，外判商務流程委外， 係 一樣嘢好，就係價錢搶得好平，但係個責任感就拉得好低，因為你唔需要長工啊嘛，即係你商務流程委外有一樣嘢就係你跟人之間 一樣有生意做啊。 嗱，貴有一樣嘢有生意做，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，有一間非常之咁妥帖嘅貨運公司叫速寶，速寶係做夾萬起家嘅，咁佢係送一啲好貴嘅專遞嘅。 佢唔係起標嘅咩？ 唔係 做標局嘅咩？ 佢標局嚟啊，即係嗰啲現金標局啦。咁佢真係一手一腳做，就唔會好似呢啲咁嘅。速寶好貴嘅，專送貴嘢嘅，即係你件嘢好似超過唔知幾多十萬美金咁啊，要揾速寶送噶啦。咁佢哋就真係一手一腳。 專人去噶啦， 專人去嘅，一個人一手一腳負責，就唔會好似呢啲咁商務流程鬼話左判右判。等於醫管局唔見咗血啫嘛，屌你老味！醫管局嗰陣時揾咗啲貨 van 車啊，即係以前醫管局咧車血係點咧？就係、是。有架專車就邊間醫院先去邊間醫院，你有得追啊嘛，大佬！你而家嗰啲貨運揾強記啊、雞記嗰啲，屌佢老母佢坐你閪燈啊！ 外判呢樣嘢咧，就好在唔係應用喺雞嘅市場。如果譬如啲雞外判撲街，好似而家譬如金鑽、啊， 唔係如果佢點咧？嗱，吹銷揾第二個，屌屎不揾第二個，但你俾咗300蚊之後咧，就100蚊一個。 叫雞仲係咧 一曬嘅， 如果唔係咧，就即叫你雞。 唔係咁樣同你講啊，牛醫生啊，嗱，你要吹銷呢 part， 你等一陣，我揾個吹銷員入嚟先，佢吹完銷之後啊。嗱，我揾個波點員入嚟。 如果好似即係你咁講嘅外判，我到時嘅社會就驚啦，連叫雞都要外判喎。 叫雞外判唔緊要啊，屌你！我頭先 吹簫嗰個男人，撲街！ 美國軍隊外判，啊美國啲警察都外判噶。 屌你個屌屎忽啊！揾個 男人， 男人跟住佢，你屌個閪咪揾個阿嬸。 揾個阿嬸，我外判㗎啦！屌你有冇屌咁撚大啊？屌，我收你三兜嘢啊！我屌你個閪！ 咁做人真係啲人啲分裂啊！真係 呢個世界上邊咧，邊個發明呢個商務流程委員？我講俾你聽 ，Dell 嘅老細。Dell 咧，當年咧 ，Dell 嘅老細咧發明咗呢樣嘢之後咧，就一手一腳零倉存啦。 不過我想講啦 ，Dell 雖然話好平啲電腦，但係咧我最近買咗本 notebook 都係幾千蚊啫，講緊係四千零蚊。已經係即係快到飛天啦！我琴日走去深水埗，其實大家有陣時啲嘢係咪真係佢標榜平係等於佢平呢、只不過係一個 marketing 一個噱頭嚟嘅啫。即係如果你有心去香港某一個角落去揾下，一定有平嘢，我覺得。 但係呢部平有咩問題呢？ 冇平冇問題啊！ 冇問題嗱，我改 買啫嘛。 我舉一樣嘢聽牛醫生， 但係一定要識去揾咯。 要識去揾咯。 係啊。 零倉存嗱，講開商務流程委外，我想講一樣嘢。零倉存，香港而家有幾間大嘅即係百貨公司係零倉存。第一間 H&M， 第二間就係呢個Sarah。呢兩間公司都由籍籍無名做起咗，就係因為零倉存。你要有身份冇嘅，但我話俾你聽，牛醫生，你去買衫有一樣嘢咧，就男裝就好啲，因為佢啲衫全部掛出嚟任你試。我話俾你聽，你買女裝真係攞屙撚 點咧？ 唔係呢度甩就呢度爛，呢度有笪嘢啊，嗰度勾甩曬。 咁差嘅啫。 因為佢零倉存嘛，佢坐喺你都戇鳩，佢冇健身㗎，真係㗎。你試到咁咪搞成咁咯，佢平啊嘛，平就係咁㗎。咁你去第二啲嗱，譬如你去 Joyce 買，去連家佛買唔會㗎。試下嗰件，佢每個碼都計出嚟。 以前我哋細個個做細路嗰陣時，個社會唔係咁㗎。 個社會冇而家咁發達，但係你諗下嗰啲衫冇交價，大佬。 咁啊 係 喎。 即係你諗下冇交 㗎。我咁樣叫雞就好啦，好似加乜診。你講幾十年前叫雞又三球水， 而家叫雞又三球水。我舉一樣，但 今日好咯，但係仲係冇啊，即係你冇商務分開佢喎，仍然係。 啊，直頭嗰條女負責你啦， 都係老啲咯。 屌，夠死啦！另外一樣又講俾你聽，啲格仔恤衫啊，嗱，你買一件高質素嘅格仔恤衫，講緊係嗰啲即係幾百蚊以上或者即係。 我而家著緊呢件都幾百蚊啫喎。 啲格仔係對嘅，即係車個袋，你留意下啲格仔。 你見到我唔對嘅咩？ 個格個袋咪唔對格咯，車嗰時候。 唔緊要啦。 我告訴你，你去 Sarah 買的恤衫就是這樣，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？因為那些衣服全部是組件的， 我以為是特意的。 不是啊，屌，那條領就是印度車的，件衣服的殼就是中國車的，之後運到一個地方之後車埋它，那所以就搞成狗樣，屌你老闆，什麼樣 看都分不到的， 屌你老闆，你大格的看到的，大佬， 我都很細格的， 所以他買細格的東西，即是你想想外判的態度，真的搞成這樣很差的，真的。你看現在香港嗱， 阿九護士，你老婆是不是外判的？ 好笑，我老婆外判就炒撚咗佢，炒撚咗佢就去第二個，屌你老味！嗱，吹簫揾一個，屌屎揾一個，奶袋睇揾一個，咁好撚都係一齊做咯。 即係鳩氣啫！呢個今次呢單事件話俾你聽。 唔係呢外判啲嘢係咁啊！你而家家私唔會㗎，而家咪唔係外判㗎嘛。 即係擘大個口得個窿喎，佢真係話你使唔使我好大聲咁同你講？好大聲同你講，我情我長，乜你咁講嘢嘅？ 屌佢唔撚驚死，唔係佢唔撚唔係驚死，佢份根本都唔係長工嚟，屌你老味！外判翻嚟做嗰一兩個禮拜炒油㗎啦，嘥撚氣啦。 錄音都話鳩知你。 係啊，你而家好多銀行嗰啲商務中心都係咁噶。有一間最出名嘅大山銀行，我話俾你聽，你打去大山銀行揾啦。 咁我想問一下銀行係咪外判啊？最近我去呢一個匯豐銀行咧搞呢一個嘅強積金啦。 係。 嚇咁啊！我想轉過去，咁啊分行搞噶咯。咁搞完之後咧，我遞曬方冇咗消息喎。跟住我要親自打去呢個匯豐嘅強積金部門，佢話牛先生，你咧就咁啊，不如我直接寄份方俾直接聽。 即係佢抌撚咗啦，屌！抌撚咗，嘥撚氣啊！ 抌撚樣嘅， 我話俾你聽啦，你而家你見啊 ，City Bank 嗱，你見所有銀行嗰啲 promoter， 你咪成日喺街見啲 promoter 嘅，即係set 個 counter。 我想同大家講，千祈千咧啊，嗰啲 OK 喎，但係你千祈千唔好去啲分行咧。我試過一次喺分行嗰度，又係匯豐銀行，就搞咩咧？就搞嗰啲開公司户口嘅嗰啲銀行户口，哇！撲街咯，又搞到鳩尖貓碌，唔係人未撚做過噶，唔撚 professional 噶。 唔係因為佢好多嘢都係外判嘅而家。嗱，我舉幾個例子俾大家聽。第一，嗰啲 promoter， 即係你而家見銀行嗰啲咧 sell 你信用卡有嘢送，全部外判。你開咗張單有幾多錢？唔係銀行職員嚟㗎，嗰啲我話俾大家聽，唔係銀行職員。第二樣嘢咧係咩咧？嗰啲而家捐錢 就算係水務局啊，都係外判啦，出去坐地嗰班。 係啊，屌你！所以嗰啲人冇乜責任感可言㗎。我今日做， 我最近見到佢哋喺度換水喉啊，掘掘撚到鳩芝麻碌啊！佢嗰條鹹水咧掘唔撚掘，你知唔知點啊？ 剝埋佢 喺地下嗰度走，地面走完之後，跟住點咧？喺個地面嗰度攞紅木嚟冚撚住佢。你吹啊？ 唔係佢唔流水，佢招嘅唔流水。 係冇錯，係唔流水。係問題，佢要嘈，佢唔撚嘈， 佢唔撚嘈啊！ 嘈之後打斜條管，跟住鋪喺面頭。 佢最緊要就係唔好漏水，同埋佢限時限刻做，佢得閒同你坐冷咗啊！屌！ 佢咧，譬如啲水渠嗰啲咧，佢唔肯經過坐冷條水渠，跟住又唔肯封翻去，或者咧，佢嗰條水喉喺個水渠嗰度行過。 佢因為嗰啲外判咧，佢因為要限時限刻做啊，即係佢今日要搞掂。咁佢 我屌佢！ 佢勘測嘅時候出咗差池。 所以我想講翻啲例子，你咪見到水務署成日俾人投訴啊！ 乜外判咪搞成咁啊？ 抄個抄貴標咁啊！大佬啊，你個政府都係咁樣，你唔好期望個社會係咁啊！ 即係你睇下，我哋有幾樣嘢唔能夠外判嘅。第一，你醫生已經唔能夠簽 contract 啦。第二樣嘢，水務局啲公務你唔能夠外判啦。 我今日先同你傾過啦，喺個電話度嚇。即係如果再係咁啊，行咗呢個強制性醫療保險咧，第日好多私人嘅醫院起咗咧，政府其實真係好撚危機嘅。 哇！執笠咯，屌！ 真係執笠㗎， 真係執笠。 你有冇見過政府嘅機構會執笠啊？ 有啊，嚟緊醫院咯， 驚咯， 嚟緊醫院咯， 嚟緊嗱，醫院已經係最大一個公營機構嚟㗎咯。 最大嘅公營機構係啊，使錢最多， 好撚大喎。因為咧人會跳槽啊！ 你諗下，我做政府醫院， 係啊， 咁嘅人工得到咁嘅氣，受條咁嘅氣翻嚟。 唔係，我想講個公平啲。而家你哋嘅人工都算好好，好過出面嘅院舍，因為你哋有啲 allowance 啊。 但係問題就話，但係你哋中做嘅工作量會大好多嘛？ 係啊， 站大好多嘛，同埋可能遲下你知又乜又七，咁真係唔知啦。一站大到可能要坐監或者有刑事記錄，咁你到時咪還點都係咁，我點解唔 出去院舍做 嘢？我唔出去啲私人嘅機構做。 啱啊啱啊啱啊！ 即係我要會預測到將來個趨勢係咁咯。 我睇醫管局咧，喺未來十年啊，一定就爆煲，專係養咩咧？窮人，專係幫邊啲人咧急救就入醫院咯。 係啊係啊。 同埋你 啲門診嗰啲咯， 雙風咳嗰啲咯， 唔使錢嗰啲咯。 你一有錢，你啲人唔會住公立醫院，因為大陸我 provide 唔到個服務，不但止包曬，屌嗱，好似我哋咁四個人。 咁啊，又要講下我最近一單啊！我都唔記得咗講外判呢單嘢，就係我最近俾只貓咬咗一啖。咁我就話俾你聽，我入咗院啦。咁你就先頭以為我入呢個私家醫院，結果我就戇鳩鳩請假就坐咗公立醫院。 你醫生嚟喎，你入私家醫院， 你 入公立醫院， 人哋都覺得好撚奇怪。上撚到去，再上埋病房，第一時間同我講啊，我同你睇睇咩事先。跟住就話：哇！你隻手咁樣，我話 邊個幫你睇啊？ 唔係嗰個所謂嘅醫生啦， 即係 on call 個 on call 嘅 medical officer， 即係佢最大啦。 喺度喂，我隻手含膿喎。 佢有冇同你講聲師兄先？ 啊冇。跟住佢又喂咁樣啊坐喺度吊幾日針啦咁樣。我話唔係喎，含膿你唔同我放，我覺得冇喎。 你玩嘢啊？ 跟住大家講嘢就輪啦。你唔好當我係當唔當你係一隻牛啦。總之我覺得就吊幾日啦。跟住我話：唉，唔好啦，雨琦，咁我食藥唔好咁嬲啊。我話你話噶嘛。唔係，咁但係你咁啦，你真係要走嘅，你都循例幫幫我哋簽翻張自願離院書 ，DAMA discharge against medical advice， 有咩事你負責咯。 你同佢講咧，阿師弟，佢係咪 junior 你好多 嘅？我唔撚知。 你阿師弟， 但我同我啲朋友啊講翻，咁我第二日即刻揾翻我個同學，已經係考曬試專科嘅醫生，走去間醫院度，我都係照俾錢入，即係做翻啲手續入去，俾佢解刀。哇，好多窿喎。 係啊。我告訴你聽啊， 你話我激唔激 到？你聽我講啊，嗰啲醫生個情況就係、是，我一晚 call， 屌你老味，成間醫院得我一個做曬所有嘢，我點會幫你做呢咁嘅嘢啊？你快啲走啦，大哥！ 又要孖出，你仲係醫生，你唔好喺度玩鳩。 啱啊，你快啲走啦！所以去私家醫院個保障係大過公立醫院，我哋唔係唔想做，冇時間同你做，大佬。 我咁樣上一上病房，出一出，佢收翻我$100，急症室收翻我$100，收翻我$200，冇做過任何嘢。 牛醫生，你聽我講啊！你去私家醫院唔止啊！ 咁啊係，但問題我俾兩嚿水換翻嚟，仲要攞冇一半日假。 你俾嗰兩嚿水唔係問題啊，係你納嗰啲税先係問題。 納税啊，既然係咁啦， 你納嗰啲税先 收到税單。 我屌佢個老母，又話退税，我未拆張税單，我真係要屌佢個老母。 快填啦！你發嘅5月份一個月內要交噶啦。 係咩？ 係啊！ 我屌佢個老母快！唔係我話俾你聽，牛醫生，你呢單嘢啊， 係 醫管局爆煲咧。嗰啲原因啊，唔係因為個士氣低落，唔係因為個政 府。咁呢個係乜嘢原因啦？ 係因為啊，我哋個架構有變。嗱，我點解咁講咧？ 出現咗咩問題啊？ 第一 contract 制，你 contract 制已經係冇唔能夠 挽留人手。其實好簡單啫、 人工個問題。 一個醫生譬如講一個普通嘅 medical officer 個人工 要 10萬蚊松啲一個月啦 ，max 咗。 咁你咪同新入職嗰啲大家，譬如減到七萬八萬咁樣， 唔係兩萬啫，而家好似。 係，咁你咪大家減翻同齊，咁你其實一樣可以出翻條數啊！你點解唔做翻啲嘢啫？ 唔係醫管局搞成咁啊，撲街啦！你遲下咧又話啲私家醫院起多兩間之後，我話俾大家聽，我寧願去私家醫院，我唔去政府醫院。即係自己做呢行都真係見撚到都怕就係。 係啊， 即係佢唔係唔想同你搞，根本都屌你老尾冇嘢好搞。 我都咁撚多嘢做啦，你仲煩鳩我？ 啱啊！我成晚一個 call 屌你咯，得我一個 on call 喎。 呢個真㗎嗱。我個朋友咧就喺第二個區，費事講啦，費事咩？ 啊！ 一晚佢係做外科嘅，個 senior 廢撚咗，七點八點沖涼走撚咗。 唔係話 個 first 佢係 second call， 個 first call 咧就乜撚都唔識嘅， 啊！ 淨係識抽血同埋同地打珠， 咪即係佢做曬咯。 佢一個人孭撚曬，夜晚佢有咩事，佢都照嚟。喂，有個人今晚要開搶，可能要咩喎？你知唔知講咩？唉，你都識做㗎啦。你咪咁樣做咯，如果做唔到，你咪剁撚咗佢，咪將佢暫時駁佢做口咯，就咁撚簡單咯。我翻嚟我都趕唔切㗎，你 call 我，我不過我知會聲你啫，唉得㗎啦，你都識做啦，邊個邊個？ 我話俾你聽啊， 一個將軍後區就有一個醫生孭撚曬。 屌你，因為你人手太少啊，你又唔請多啲人，屌你老尾成鳩日話嗰個人工高，又話呢個即係啲人手唔夠你。第一，你唔請多啲人不但止啊，你仲要令到我哋個制度裏面啊，啲人個監察性。 新入職嗰班嘅人工唔係差好遠㗎咋，但人工差唔多，做就做撚死一個。 啱啊！ 仲要衰撚到咧，佢嗰個 senior 啊，偏 call 個黐撚線 ，call 完第二日好撚攰㗎啦，成日 OT day， 你一個人做， 唔使瞓。 我屌佢個老母！我話點解咁啊？佢撲街玩嘢咯，佢覺得你佢覺得你哋 call 冇乜嘢做，咁咪你哋做撚 埋佢， 由朝做到晚喎。 咁個 senior 去邊啊？ Senior 佢編啫嘛，關閪事啊！佢唔係 call 嗱，所以呢啲咪醫管局 自己做食啊！你嘈乜撚嘢啊？你嘈嘅老細唔撚照你，你就唔該趌撚開。你嗰個行頭有幾大啫？嗰班人有幾大？仲係專科。 所以走去私家做咧， 你得罪咗人，你話俾你聽，你就衰撚過咧，真係得罪咗啲黑社會。 你喺馬麗咪咁咯，馬麗定馬嘉烈啊，成個老外科走撚曬，就係原因就係咁啦。 點解啊？我而家喺度講，我就唔撚怕，但係問題就係話，根本上好多人就敢怒不敢言。 啱啊，等於我哋護士啫嘛。我話俾大家聽，護士長以上嘅職位應該全部炒曬佢。 咪咯， 有咩用啊？除咗識編更之後咧，就係識咩咧？開會。嗰啲會而家電腦咁流行 ，PDA 咁流行，你 send 落個 PDA 度啦，仆街！你使撚開咩？你連開都唔使開，你根本 send 落 PDA 度，講個説，即係講個結果我聽，應該點行，應該點做咪 OK 咯？你仲要請嗰班人翻嚟做咩咧？開下會啊，屌搞下啲咩 communication 啊，咩 relationship 啊，一個搞曬咪得咯？編更屌用電腦編咪得咯？電腦攞個 software， 你要 quit 邊一更，你要邊一日放假，你 quit 落去。總之我你 quit 落去超過幾多間我已經唔批啦。第一，第二樣嘢，你唔會同第二個人撞，我唔理你。 我都費撚事出聲啊！聽你講緊度，我話俾你聽。 因為根本嗰啲人係廢人嚟噶，炒一個呢啲即係護士長級數以上嗰啲，已經可以請好多個真係堅做嘢嗰啲人。 聽講你個經理一個月成六鳩幾萬， 咩 日日日六鳩幾萬啊？日日坐喺度做咩咧？朝早唔知翻嚟九點零鐘食完早餐，同啲經理打完牙膠翻嚟，跟住咧就十一點鐘啊點咧攞份東方就拍拍房入去經理室自己睇。 佢閂門我唔知道啊。咁我同你透露過先。 咁以前我喺度做啲啊咁啊咁啊咁啊晏晝點啊？如果個高級嚟到，咪大家圈開幾句咯。 啱啊！ 好撚辛苦啊，度主時間唔撚知點做，冇咩做。 曬嚟嗰啲應該炒撚曬佢啦，即係你根本。你話事嘅人多，官就好多，兵就好少。你根本呢個制度已經有問題。 我話俾你聽， 呢個管理階層有問題。我話俾大家聽， 唔係不嬲係咁噶，全個世界。 唔係護士係一個手作仔，咩叫手作仔？就係一啲技術性嘅行業嚟噶，即係等於學師一樣噶嘛。 手做噶。 啱啊！你使乜咁撚多官啊？咁撚多研究嘅人員啊，大佬，你俾啲人堅做嘢啦。 上面嗰班唔係用手用口嘅。 等於我當年整電梯啊，牛醫生，我話你聽。 等於政府嗰班人啊嘛， 用大隻眼去做嘢。 你見我哋個特長、特首咁啊，全部靠把口嘅啫嘛。 啊，嗰啲出口數咧。 你如果係真係撞到佢唔好彩咁，咪喺度呻呻。哦，我會跟進。嗰啲撚嘢咪驚咯。 我話俾你聽啊，蘇利文咧應該做咩咧？嗱，蘇利文你夠僵咧點咧？拍我翻工，我做乜你做乜？屌你老尾！一個月之後咁，你應該知醫管局應該點行啊？ 我諗唔係好敢啦。 我堅做啊！屌你，阿蘇利文嗱，我同你堅拍住相。 聽我講啊，你做乜佢做乜唔係問題，係好多人想打佢。到時你點保護佢？ 啱啊！日日打你都係豬頭喇叭在咁啊！九回事，我今日做緊幾錘？ 幾撚？ 喂，唔好意思，我日日都病打， 多病人雞奸佢啊！想。 即係好老實講一句，你同啲官講， 我哋香港個個商業機構都係咁噶啦，即係人啊，出面嘅機構都係咁。但係唔撚知政府嗰啲係特別撚衰，衰撚到咧，你點樣肥鳩佢都 係 咁撚樣。 牛醫生，你又錯，有一個機構我真係要介紹你識，係呢個機構叫 H&M 嗱。好話説點解咁了解 H&M 咧？第一呢、這個大前一講咗好多 H&M 嘅嘢嘅結構，大家可以買本大前一嘅全球舞台大未來睇下。第二樣嘢。因為阿狗婆咧有一次咧就 H&M 買一條頸巾，就俾只貓戴喎，因為只貓凍。咁咧條頸巾上邊又穿撚咗個窿，咁我去投訴，我話俾你聽，得嚟結果係咩咧？原來咧香港咧全香港嚇，逢係負責嗰啲咧就唔叫話 senior junior 嘅，即係賣嘢嗰啲全部一律叫 sales 嘅。 係 sales 點講啊？ 咁咧 sales 就話：，誒咁樣啊，不如咁啦，我哋一定幫你換過個貨嘅，咁換過，但係冇嗰條。咁因為我阿狗婆就一定要 俾錢啊。 你幾十蚊嘅啫， 嚇咁平嘅， 俾貓攬嘅，咁咧幾十蚊嘅啫，咁佢就話咁樣，我揾一個你求其揾一條，我換翻俾你。佢話唔得，我一定要呢條。咁佢話我揾個負責嘅俾你啦。原來負責係咩咧？全個東啦，即係全個香港得一個係寫字樓負責嘅人嚟嘅啫，即係總負責嘅。 係 咁嗰個總負責人咧就話冇辦法，不如我幫你去外國揾。咁佢話你俾個電話我咯，自己打去啦咁。原來打到係點呢？原來某一即係全個亞太區咧，得一個人負責你，真係嗰個人做撚到撲街。嗱，呢啲咪啱咯，側上就肥下，下邊就做撲街。 但係佢都肯做喎、 啊，肯做。哇！牛醫生，你嘅手真係好撚多龍喎、 啊。哇！冚冇啦，好翻㗎啦。 哇！呢度係咪龍嚟啊？ 呢啲應該唔 係㗎。哇！咁撚大嚿嘅。 可唔可以借把刀俾我而家割俾你睇？ 菜都有， 菜都冇啦。 哇！真係好撚急喎、啊 哎。我俾只貓咬咗幾啖。 野豬啊！屌你！ 痛撚咗，我諗今日第三個禮拜㗎啦。 哇！好撚金頂喎、 啊。我食撚咗一個禮拜抗生素，食撚到暈暈地啊！總之佢俾人開把刀，應該唔係龍嚟嘅。 唔係咁有冇連翻針咧？我想問下。 唔可以連針嘅，逢係放龍，有得佢開。咁而家佢好快結焦㗎。 係咩？ 黏啊嘛個傷口。 哇！屌啊！但係咁樣流法唔 好俾野豬插完麻、插屎忽，真係好撚傷啊！ 死人添啊！屌。唔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而家達賴喇嘛嗰啲閪佬咧，你要請願嗰啲咪外判㗎咯。即係佢美國佬俾錢佢，咁咪出嚟拉雪山獅子旗啊！屌你老味，你平時又唔見 得拉雪山獅子旗。達賴喇嘛個命運係點咧？ 俾布殊屌屎忽兩個，屌你老味！達賴喇嘛同布殊根本基佬嚟㗎啦，仆街！個撚樣夜晚匿埋打機輪屌屎忽，屌你老味！ 呢個一定會，但係我想問下，過咗零八奧運之後，呢個人仲會唔會存在咧？ 嗱，我想講一樣嘢，牛醫生， 你點預計啊？ 其實內地政府係非常之咁放，即我哋個政府 而家仲係忍住佢啫， 唔係非常之放任一啲自由嘅聲音。你試下喺美國搞獨立啊！你話我德州獨立，屌你老味解放德州，屌你德州你都出唔撚到啦！好老實講，而家以中國嘅國力喺達賴喇嘛個後腦開兩個窿，唔係問題。 係啊， 亦都唔係難度。但係點解中國唔做？ 佢暫時都唔想搞嘢住啦。 中國由頭到尾都唔會搞佢嘅。講真一句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人哋仲有一個開闊嘅胸襟，俾你有一個自由嘅聲音。你睇下法輪功喺香港搞，屌佢要掃你場，真係話咁易啊！ 呢、這個閪佬真係閪佬喎！ 呢個真係閪佬嚟㗎。不過最撚癲嗰條女，屌你老味！不過我想強姦嗰條女，應該我哋嗰日組織呢個無國界閪精個奸嗰條女揸條女波啦！ 我今朝已經神交咗同佢，我打個飛機幫你報仇。 喂，多謝佢個波好撚大喎、啊！屌佢個老母，呢、這個又爆位波爆 啦！ 呢啲淨係狗撚嚟啦！屌你老味，中國搞奧運，你個撲街搞啲咁嘅嘢！ 我哋今集不如講到咁多先啦，我哋仲要搞其他 嘢。好啊，係咁先啊，拜拜。Bye.